江水，开口一唱歌成河。 那时的人们也爱唱歌，采茶不忘对山歌，风声山水天地间，心想唱歌就唱歌，心想唱歌就唱歌。时的歌，音乐响起来，时间走过，唱的还是一样的歌。 哒哒呜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呜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山歌都是心中出，你来唱啊我来和，善良的人爱恨分明，唱出最真最美的歌。善良的人爱恨分明，唱出最真最美的歌，唱出最真最美的歌，唱出最真最美的歌。 You belong to me.